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子：三位年过七旬的兄妹因为祖产对簿公堂，这古稀老人争遗产的官司有多难打呢？近日，北京海淀法院法官通过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古稀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兄妹呢，是因为房产继承发生争执的，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那么法官是如何调解这千千结的呢？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讲述案例故事。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据广东纪委监委网站消息，2021年5月，广州市发生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病疫疫情，在疫情发生和处置过程当中，也暴露出广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问题。经省委批准，广东省纪委监委、广州市纪委监委对2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给予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诫勉处理，给予广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黎明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广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黄光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荔湾区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和区长被免职处理。此外，广州卫健委疾控中心、荔湾中心医院等多部门的多名领导干部被给予免职、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1年、专业技术岗位降级等等处理。谢大脚车祸背后这些细节引人深思。来自吉姆新闻的报道，8月9日凌晨，内蒙古阿拉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著名演员于月仙不幸遇难，乡村爱情再无谢大脚。那根据事件最新的报道，昨天阿拉善右旗交警部门发布通告，将在 S228 线阿拉善右旗至金昌路段，也就是于月仙遇难的路段，增设移动测速监控设备，限速值为每小时80公里。阿拉善是中国的骆驼之乡，骆驼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散养的骆驼如何与飞驰的汽车和谐相处？在当地人看来，汽车和骆驼相撞并非偶然，出事的大部分是外地车，不熟悉路况，也缺乏应对经验。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消息，昨天北京朝阳法院公开宣判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被告人赵某强等人犯强迫交易罪一案，搬家公司被判罚处罚人民币5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强犯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员工徐某江等5人犯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1年6个月不等，均被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院查明，赵某强与客户电话约定较低的搬家费用，之后指使员工徐某等人在搬运过程当中单方提高搬运费用，并以停止搬运、拒捕离开、言语威胁等方式强迫客户支付较高的服务费用，犯罪事实达43起。 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日前，北京二中院公开了一起职场性骚扰案的二审判决结果。事主吕女士起诉说，她和杜某都是某酒店的后厨员工，杜某是厨师长，杜某对她长期性骚扰，她起诉索赔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吕女士诉称，杜某对她长期摸手、摸胸、摸肩膀等进行性骚扰，造成她焦虑、睡眠障碍、抑郁综合征等等，索赔30,000元。大兴法院一审判决，杜某赔偿吕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杜某不服，申请了上诉。日前，北京二中院进行了二审，法院认为，综合相关证据，吕女士关于受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最终驳回杜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最近武汉警方破获了一起医美诈骗案件，广西姑娘小冉是受害者之一。去年，她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了一个整形手术短视频，说武汉市越秀美容整形医院推出了20个免费的整容名额。小冉以为捡到了大便宜，就坐了飞机到了武汉。医生建议她做隆鼻，手术费是30,000元。医院解释说，在平台办30,000元贷款，本金由医院分24期返款给你，用它还贷款，你呢只出个利息钱，相当于免费做手术。后来李小冉确实收到了一笔医院打来的返款，但再后来就没有了。联系销售时，对方说已经离职了，那剩下贷款只能是小冉自己偿还。民警梳理发现，举报者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女孩还不起贷款将手机卖了，有的起早贪黑打好几份工，还有的出现了抑郁症。近日，警方将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北京海淀法院法官们经过了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70多岁的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人都出生在高知家庭，因为祖产继承而发生争执，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了，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等等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法官表示说，老人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情况相对更加复杂，换句话说就是官司更难打，除了尽量查明证据在变法系理之后，还更需要亲情的感化。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这个7旬兄妹啊，三个人因为祖产对簿公堂了，后来法官是巧解千千结，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被继承人啊生前是某高校的资深教授，在学术领域啊有过突出建树。1997年的时候，老教授在学校附近购买了一处150多平米的校产房。被继承人呢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儿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移居美国了。房子装修好之后呢，大儿子一家搬了进去，转眼间一住就是20多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啊，大女儿和小儿子共同把这个75岁的大哥告上了法庭，请求分割房产。此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两位老人一直居住在校方另一处老宅，直到相继去世之后校方要求归还老宅，可是自从几年前大女儿回国之后便一直居住在这个老宅子里，迟迟没有归还。因此这个案件不光有解决原被告双方的房产分割问题，还需要解决老宅的腾退问题。 像这样一个案子有哪些难点？法院如果说审理判决的话，是不是有难度呢？ 是的，由于福利房性质不同于商品房，校产房无法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其房产跟周边小区市场价格并不一致，且无法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进行价格评估。如果双方对于房屋价值难以协商一致，法院也很难做出判决。 是， 我们说家和万事兴三位年岁已高，姐弟之间能相互就伴，多令人羡慕这打官司耗时损利不说， 就算争出一个结果来，在感情层面上其实就没有赢家。我们法院呢发自内心的都希望双方重归于好，力争啊调解解决本案。 就是不走判决，我们走调解，走亲情化解这一块。那法官在调解当中都做了哪些耐心的工作呢？ 开庭当天啊，从下午2点开始啊，承办法官耐心解释本案的难点，解答双方的疑问，用情感化解双方之间积累多年的不满，一直到晚上9点，三位姐弟啊也终于放下了彼此之间的芥蒂啊，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啊这长子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他分别支付给其他两位老人相应的房屋折价补偿款。另外呢，对于其他遗产，三人啊一致同意，一部分古董家具啊捐赠给海淀博物馆，部分书籍啊捐赠给高校图书馆。 到晚上9点钟，7个小时的调解， 对，是的， 可见法官得说了多少的话啊！最后还是亲情感化了，让这个案就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那通过这个案子来看，老年人之间的这个遗产之争，为什么审理难度很大呢？ 因为年代久远啊，财产类型啊多样，一般的遗产之争啊，就是我们常见的继承纠纷啊，多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跨年龄明显。常常出现祖孙三代啊分割遗产的情形，之所以产生继承人都是老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双方父母去世时啊年龄较长，子女啊已是古稀，或者父母去世多年之后啊，又于多种因素遗产迟迟没有分割，进入到诉讼中的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啊积怨甚深，兄弟之间啊已是多年不来往，没有了感情基础；另外啊，则由于遗产类型特殊啊，不经过法院诉讼啊无法处理。 刚才法官讲了这个三位事主都是已经都年过古稀，都70多岁了啊，还是走上法庭。那通过这样的案件来分析，像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涉及古稀老人的继承纠纷有哪些特点呢？ 关于老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它有5个特点啊。第一啊，是案件基本事实年代久远，查明困难，双方留存的证据啊都比较少，尤其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照片、录音和证人来举证遗产的范围以及被继承人生前赡养情况，有的存在其中一方多年前无权处分遗产的情形，以当时价值算还是以现在价值计算，争议比较大啊。有的继承纠纷里啊，含有多年前建民买房、拆迁安置补偿的因素，更为法院审理查明这个案件事实啊增加了难度。 是， 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法院来认定各方意见是否成立。第二个呢，是家庭人口众多，身份关系复杂，案件中啊较多出现父母一方已经离婚再婚的情形，需要查明离婚当时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财产分割与继承出现叠加。另一部分案件中呢，养子女、继子女的出现关系到继承人的范围的问题啊，继子女遗产这个继承条件啊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有抚养关系，这也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争议焦点问题。第三呢，由于纠纷时间跨度长，财产类型复杂，祖产常涉及到公租房、校产房、央产房等特殊类型的财产，该类型财产呢形成历史条件特殊，有专门的制度政策进行规范例如校产房大多不能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价格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若当事人双方啊就房产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法院无法进行分割。再如啊，这央产房上市有特定的程序，需要各方配合，还有涉及公产房，就承租人去世之后啊承租权变更的问题，这公产房的产权啊属于国家，由公产房所在的地方政府房管部门行使所有者权利，该公产房承租人的这继承人无权继承承租这权，依据各地啊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的一般规定啊，公有住房承租人死亡的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申请过户，公有住房使用权过户啊只能由一人申请过户啊，符合过户条件的家庭啊成员有两人以上的，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申请过户。上述因素啊都为法院认定啊继承份额啊计算折价款增加了难度。第四点呢，就是由于父母高龄书写的遗嘱啊它常存在瑕疵或者无效的情形。现实中啊，在父母一方去世后并不会立即对遗产进行分割，而是由在世的父母一方立遗嘱对财产进行分割。 啊，但是呢，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遗嘱被继承人的遗嘱啊，这是遗漏被继承人的情况， 遗漏了， 对，遗漏了，嗯嗯，啊，已经去世的一方的遗产实际上并没有分割， 嗯嗯， 啊，诉讼状就会出现已经过遗嘱分配的遗产再次进行分配的局面，啊，也正是因为遗嘱啊存在瑕疵啊，诉讼中双方会申请笔迹鉴定或者是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案件审理周期特别长，啊，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呢，常常会因为被鉴定人已经死亡，且立遗嘱当时病历材料缺失，导致鉴定机关无法作出明确有效的鉴定意见，这漫长的鉴定期限啊，又会导致诉讼周期空转。 嗯， 啊，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由于双方年龄较大，财产有限，造成执行难。啊，例如啊，老人间的遗产之争啊，常出现房屋已经由一方占用的情况，涉及给折价款或者后续腾房问题。 嗯， 如果老人财产有限，或除了争议房产外，他没有其他住房，造成后续腾退难等执行难问题，更考验法院的这个司法智慧。 嗯，那有些特殊财产类型的案件还需要用法律法条和政策来相结合，是这样吗？ 哦，对，是的。我们曾经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啊，被继承人张先生和王女士婚后生有一个女儿张乐。 嗯， 啊，王女士啊是再婚， 是再婚， 对，她婚前有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 嗯， 再婚后呢？王爽和王静啊，与张先生形成了继父女 关系。 对， 嗯， 啊，张先生与王女士有一套小房子。张先生于1990年去世，1998年呢，就是在张先生去世之后，王女士啊，又从单位购买了一套房子。单位给予的优惠房款中啊，折算了张先生和王女士二人的工龄。 嗯， 啊，王女士年逾百岁啊，于2017年去世的。啊，三个女儿也年近古稀了。 嗯， 啊。王女士啊，生前留有遗嘱，将两套房子啊都给了头婚的女儿王爽。 嗯， 啊，王爽啊将房屋这个小房子出售了，留下父母从单位购买的大房子啊自己居住。 嗯， 再婚的女儿张乐呢，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啊，将王女士头婚的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的遗产。 嗯，那这王女士不是有遗嘱吗？把房子给这个头婚的王爽。 啊，对，是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 嗯， 但是啊，王女士遗嘱啊，仅能处分王女士自己的财产。由于小房子啊，它是夫妻共同财产。啊，王女士无权处分属于丈夫张先生的那一部分房产。 嗯， 并且单位的福利购房中折算了张先生的工龄。法律上啊，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以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的福利性政策性福利的， 嗯， 啊，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 嗯，那后来这个案子最终法院的判决是什么？ 法院判决呢，王爽将出售小房子所得款项的1/8啊，返还给张乐和王静。 嗯。 单位福利购房折算父亲工龄的份额呢，也相应的由张乐和王静继承，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个案例呢，展现老人间啊遗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法院运用法律和政策相结合的处理办法。 嗯，刚才秦法官介绍过，这个进入到诉讼当中的这个老人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积怨甚深啊，兄弟姐妹之间多年不来往，没有感情基础；另外，由于这个财产的类型很特殊，不经过法院诉讼无法处理。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形，法院和法官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妥善解决方法呢？ 首先我们说，对于无争议的案件， 嗯， 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的形式来化解。 嗯， 就因为它有些财产特殊，必须经过法院判决才可以。 对对。 司法确认程序啊，就是指发生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嗯， 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之后啊，可以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法院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呢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 嗯， 我们还要强调啊，这司法确认程序呢，它有很大的优点，优点在于啊，时间快，程序简单，且不收取任何的诉讼费用。 但这对于一个叫没有争议的案件， 对，是 吧？ 嗯， 那还有呢？ 第二呢，老人间的争议啊，由于自身精力和财产有限啊，老人们常常希望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和解，因此可以善用子女、单位以及其他家属的力量化解纠纷，引入我们叫多元调解机制，居委会、街道参与调解工作，可以增加化解纠纷的力度，第三呢，就是提供这个老人遗嘱和遗产解决的公益服务啊，建立公益组织，规范遗嘱形式，防止因为瑕疵遗嘱或者无效遗嘱的出现，老人为了少花钱啊，往往自己在家里啊书写遗嘱，或者由朋友打印，这样的遗嘱啊，会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或者缺少见证人等其他辅助证据，造成遗嘱瑕疵或者遗嘱的真伪不明，在社区、街道或其他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我们说这种遗嘱建筑服务，有利于确立立遗嘱人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又会增加遗嘱内容的合理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第四点呢，我们说老人啊，要培养遗嘱意识，妥善设立遗嘱执行人，监督遗产的继承、分配和利用。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这继承开始后啊，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主要履行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此外呢，对于大额遗产还可以设立这个我们叫遗嘱信托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妥善解决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啊，既需要包括老人在内的当事人树立证据意识、遗嘱意识啊，避免纠纷产生，又需要司法部门变法析理之后啊，情感疏导，更需要社会各界啊创造化解的良好制度环境，公益组织、基层组织大力投入啊，才能使老人们兄弟相欢，安享晚年。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走进。